高兴。你的多情珠白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来回忆。你的绝情珠白所有爱情，好容易下次清醒，感情像个闹钟 那英的出卖来自《心酸的浪漫》这张专辑，和之前 Elva 的《红蔷薇》是同一天，2000年8月15号和大家见面的。可是作为 DJ 呢，大概会提前1到2个月呢，就拿到唱片公司寄来的打榜的 CD， 也是非常的漂亮啊！我记得非常清楚，这张《心酸的浪漫》专辑的打榜非卖品的 CD 上面还附了一颗酸酸的水果糖啊！哇，这个创意！就是每一次我在播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想到的，哎，我还吃了那颗糖哈，然后来感受一下那英这张专辑的他一些情感吧。好，这张专辑呢其实汇聚了很多大牌的音乐人，包括刚刚我们听到的出卖是出自于周传雄之手哈。周传雄呢最早的名字叫做小刚啊，他刚刚出道的时候呢是偶像的歌手，后来慢慢呢就是变成了一个创作型的歌手了，先是从偶像退居到幕后，然后又从幕后呢叫周传雄又出现到了台前。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2000年推出的新歌家精选集 Transfer 当中的这首黄昏，成为了当时周传雄事业的分水岭。 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几无边，又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还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再美终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

谁家园，我又忽然想起了你。青春流转，爱情流转流转，旧地重游了我，感觉人群之中想你的背影。 年前的今天 ，Coco 李玟推出的专辑叫做《Coco 的东西 East to West》，这首《流转》很好的体现了专辑贯穿东西的概念呢、啊。而李玟呢，不仅是中文歌坛有着超高人气，同时也有着名副其实的这个国际范儿的这么一位女歌手。当然，中文的歌手国际化这样的一个工程呢，一直是没有停止的。2019年，张靓颖就推出了个人的首张纯英文的专辑，叫做《Past Progressive》。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这里面的 Pull Me Up。 Paradise feels like diamonds in disguise. Don't think twice, think right. Perfect crime. You stole my heart in record time.Left behind no signs. So play me like a string upon a violin. I know it sounds so sad, but it feels so good. Got me locked inside your love without trying. Like oh, so take me to your heaven like I'm dying. Cause I would leave this place only if you stood right beside me on the edge of the horizon. Like oh, so pull me up.

幻想残留。 想离开这生活，怎能把脆弱当作是种解脱？伤感的一幕，剧中人是我，无法去触摸，只有散场的落寞。有谁能告诉我，你是否爱过我？也许这是结果，却为何如此的冷漠？你是否爱过我？你是否还执着？心痛的感觉，蔓延寂寞的我。却为何如此的冷漠？有谁能告诉我，你是否爱过我？心痛的感觉，蔓延寂寞的我。心痛的感觉，蔓延寂寞的我。 以上两首歌都是古典与流行的结合，孙楠为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所演唱的主题曲《是否爱过我》，之前是沙宝亮的成名曲《暗香》，这两首歌都是出自于音乐人三宝哈。2003年8月份呢，孙楠将演唱过的影视歌汇聚成一张专辑，叫《第一男主角》，男就是孙楠的男。那刚刚这首《是否爱过我》就收录在其中。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是2008年8月份，阿令呢推出了他的个人第二张专辑，叫做《天生歌姬》。这张专辑的这个标题啊，就是来凸显了他对音乐当中的一种驾驭的能力。虽然还是以情歌为主，但是风格是比较多元的。那接下来我们听到是楼南卫作词、周显哲作曲的摇滚情歌，叫《爱归你》，阿令。 千里黑暗里，我能感觉你的轻微呼吸，混乱中清楚听见你的话语，整个世界为你而美丽。宇宙星辰围绕着你，我的爱归你，这是没理由的决定，这是无条件的交易，付出一切再做呼吸。我的爱归你，爱你让我看出自己，爱你让我懂得珍惜，重新找到生命轨迹。在摸索中发现我自己， 摸索中 像阵风抱不住的痛，所以紧握双手 抬起头，那流星般的笑容只不过坠落在心中， 天空会裂缝握拳头，天上的爱那么重，就不怕滂沱 神木雨桐首张专辑的标题曲叫《为你而活》，很可惜这支组合现在已经不见啦。这支男女的很会唱歌的组合呢，最开始是通过《超级星光大道》这么一个选秀节目来结缘。2012年，组合成员黄美珍呢就选择单飞，赖明伟呢独木难支哈、啊，那神木雨桐就自然的解体了。这个团体分分合合，其实当然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像我们最近经常要讨论到的 FR 飞儿乐团，因为他们发了新的专辑了，就经常要说到他们这个经过重组之后重获新生啊。那今年这张《钻石之心》其中的《爱在蔓延时》在本周中歌榜排名第8。那接着下来，我们就以这首歌呢作为这个小时的结束。曲啊，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歌榜，我们请大家有空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麒麟，稍后全国版再见吧。 爱潮汹涌侵蚀着我，淹没笑容让心事重重，

世界怎么都孤独，狂欢前要倒数，既然怎么都孤独，相爱为何忍住，我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我也贪图被谁呵护，心中 前方能安慰寂寞彷徨，啊啊啊啊，听声音颤动，你也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啊啊啊，无尽的伤痛，恨爱回忆在心中，沙砾水土飞扬，把前尘落心上，站在路中央叹，该

首先我们看到中国榜在今年榜单第一次出现了空降的冠亚季军的情况，前三名都是新鲜上榜的，分别是孙楠周深的中国加油歌、李宇春的轻浮和刘德华的奉陪到底。首先我们当然来安排是本周空降第一名孙楠周深带来的中国加油歌。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面，中国的体育健儿们获得了38金32银18铜的好成绩啊，映入到我们脑海当中有太多太多难忘的画面，像全红婵、巩俐娇、马龙啊，还有苏炳添等等等等，我们再次用这首歌为他们加油，为他们祝福，为他们呐喊。 流浪歌手迷眼弹琴 祈祷。街边小摊熙熙攘攘，人群声热烈，跟生活一一讨价还价。好在有家可归，好在有你相陪。原来这些日复一日的平凡，会让我的心忽然疼痛怀念。不经意间已是泪流满面，在第一束樱花开的时间。原来情人在侧，是我最深重的感谢。 这是空降亚军李宇春的全新单曲《轻浮》。我们经常说想轻浮，就是生活当中那些悠然自得的小确幸。而这首歌创作在去年的年初，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让李宇春感受到了平时让我们忽略的那些小小幸福，在特殊的时期是多么的来之不易。那接着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上个星期的冠军，本周由于空降冠亚季军的出现，他下滑到了第四名，毛不易的《甘心替代你》。那这首歌呢，曾经是以踢馆歌的身份来上榜，四周以来都是处在榜单的塔尖的位置啊。那么本周也有踢馆歌出现，在下一时段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尽管世界天已黑，依依不舍流着泪，最后一刻是否还有机会？一起走过的伤悲，因为有你更珍贵。长路漫漫，一直走不颓废。倔强的身影，勇敢闯过南与北。漫长的风雨依然傲气不撤退，如梦如烟，流连人间。仿佛天与地在选择我和你，生死两望，相遇又别只能心痛默默告别你，千言万语一句来不及。一起走过的伤悲，因为有你更珍贵。长路漫漫，一直走不颓废。倔强的身影，勇敢闯过南与北。漫

多难求爱，会不会爱也像当初勇敢？要回到今后有因为爱。 晴空未来，来自五月天的阿信，首周的成绩是第13，位列首周进榜歌曲的第4名。副歌部分有着他标志性的创作风格，那么在表达上面呢，也会联想到像突然好想你呀、盛夏光年等等这些浅浅幸福深深思念的作品。另外在单周升幅的火箭歌方面呢，上升幅度锁定5个榜位，其中最好成绩是上周第11，本周排的第6，上榜4个星期，刷新进榜最好成绩。李荣浩的新专辑的开案单曲，致敬经典港乐的纵横四海。那么稍后呢，还将听到同样前进5名并列火箭歌的毛阿敏、郑云龙的我们不怕，排在本周的第7。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主持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末快乐。稍后我们会继续分享本期榜单的上榜歌还有推荐的新歌，稍后见。 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情感书理论书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点燃一杯，太多挣扎路，可在狂风的浪点也孤独。点燃一杯，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点燃一杯，太多挣扎路，可在狂风的浪点也孤独。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 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欢迎回来，这里是吉林在北京为大家带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末快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揭榜日的前一天呢，我们今天以榜为先，对本期榜单做一个小小的预热总结。相比起榜位上的争夺，其实上榜时间也是衡量歌曲的重要指标之一。那么在恒星歌方面，上个星期两首并列八周榜龄的窦靖童的乐园和郁可唯的 Dear Life 本周也都是一起离榜了。那么我们看到有两首进榜七个星期的歌曲成为新的一轮恒星歌。首先我们来听上榜七周最高是第一名，本周第二20，非常有气氛啊，来自张靓颖的绽放美妙惊喜。 奇妙的新蝙蝠从动画世界深处翻开，精彩你心中的期待会和快乐一起到来，今夜现在一起探寻每个角落每个不同的方向，那些惊喜的绚烂原来超乎我想象。 Peace. 这是同样拿到本周恒星歌称号上榜七周最好第六本周第38袁娅维的月亮上跳舞 Emil Whiskey 收录在他的 EP 月亮失眠了当中啊。好，另外看到推荐新歌方面也是很有看点，在刚刚开始的新的一轮中国好声音当中，现任导师李荣浩和前任导师周杰伦隔空对唱了默，作为新歌一号进入到推荐行列，这是他们翻唱那英的一首歌。 不住化身一条孤枕的鱼，你只有留的自由到底， 年少时候牵肠发过的事，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 我为爱判处终生孤寂，不还手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填不满解不开的结，命中解不开的结。 命中也不可以了解生 听到这是本周新歌二号，来自张艺兴的画卷，也是他近几年所推崇的中西合并古今贯通的音乐表达。另外本周的新歌还有像林志炫、杨宗纬、小鬼王林凯、蒋凡、阿兰、郑云龙、威利安、熊猫糖等等，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关注这些有实力的新歌，将会在明天正式起跑了。同时呢，本周也有 T 晚歌出现，除了作为全中国强力首播连续三天亮相的张杰新专辑的标题主打歌《你值得更好的》之外呢，还有金海心的这首 OST 的新歌，为电视剧《上游》打造的《反方向流浪》，也都非常期待在明天的接榜专题时段可以取得好的成绩啊！这里是全年无休好歌不断的中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最后送上金海心《反方向流浪》。 你走进我的视线，温暖的就像晴天，多想留住时间，这一刻我才发现，那两个世界在走远，只剩下我怀念。谁也曾渴望用灵魂交换，却只能搁浅一往直前，背起行囊往反方向流浪。我